運到買翻幾間店鋪，年年財路都錢多如山高。恭祝各位家家富豪，願大前途，籌謀成大器，享福到老。恭祝各位事來運到生意滔滔，夫妻恩愛生活美好。福星降满楼，年年鸿运到，马标一开中到，年年财运到，今年人好路。恭祝各位家家富豪，愿大前途，筹谋成大器，享福到老。恭祝各位事来运到，生意滔滔。美好，生翻几个小宝宝，人生乐滔滔，一家欢笑，福星降满路。福星降满楼。